着让我走得好缓慢。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9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各位好，我是杰克唐。有杰克唐的时间，就意味着周末到了，或者快要结束了。觉得这样的2天的时间安排设置很有意思，因为一天预示着一个周末和自己安排的时间的开始，而另一天就意味着工作的要开始，所以两个开始，或者说两个结尾，都是由杰克唐来互相陪伴大家的。欢迎你来到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进来，那么可以告诉你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看到和你一样在周日晚上未眠的人。已经看到爱曾经再曾经曲水流觠景181小幺8104别曾经跟我提曾经等等等等，还看到了半日时光，已经早早的就等在这里。10点答录机，我在这里等你，是不是可以算作是我们一个新的片花呢？也许有一天可以邀请你们来作为声音出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波当中回放你们的那种感慨和感受。今天先要抛出我们的话题，我们的话题和气候有关系。因为不知道你身处何处，在中国或者说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城市，但是北京今天有一点天凉好个秋的状态，因为已经进入立秋的时节了，但是之前还迟迟没有秋天的样子。在今天淅淅沥沥的下了一阵小雨之后，觉得好像天气稍微有了点凉意，也会觉得好像是夏末初秋的时候了。于是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我们的内容就是夏末初秋。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互动话题的话，我想比较合适的可能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提醒之下会让你知道秋天来了，夏天就要过去了。看到了品味孤独，他说这声音让我回想起回到了上学的时候。真的吗？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好像也让我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因为曾经我也是一个重度的广播爱好者。当然那个时候的一个习惯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喜欢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广播。很多对于音乐最初的热爱也是因为电台才开始的，想要戴着耳机坐在话筒前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今天我们照旧有故事还有音乐。 那先来一点音乐吧。这是十点大陆机周日晚上8月19号周日晚上的第一首歌。不急，不是不急不忙的不急，而是十里春风不及你的不急。 如果流浪就要去遥远的地方，那我想带你去看辽阔海洋，那里没有松，没有羊，没有雪，马山岗，那里却处处都有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是讲故事的时间，品味孤独。杰克糖是什么糖？哪里有卖？应该确切的说，概不出售，可以，但是可以品味。所有的品味是可以在周六日晚上10点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达录机，这可以有一个小时我们相伴的好时光。那么这个答案还满意吗？而杰克糖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我也说不好。我会希望它不是那么的甜腻，有一点点酷酷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可以让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在其中找到你愿意的答案。杰克糖注册商标半日时光还真是有商业头脑呢。刚才也看到了稻草人，这些都是老朋友，也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进入到杰克堂的直播间，像龙哥还有蓝色蒲公英，这些好像都是第一次看到的名字。好了，我们可以开始讲故事了。在讲故事之前，我想让大家帮我个忙，就是昨天在和另外一位好伙伴，音乐好伙伴马宇阳一起来直播的时候，发现好像就是大家都有一种驼背的习惯，就是想要拿嘴巴找话筒。所以如果我今天再有驼背的时候，请大家在屏幕上提醒我好吗？因为虽然杰克堂的名字有点像男孩子，但是还是要做得像个淑女一样。好了，不开玩笑，让我们继续讲故事吧。今天杰克堂的故事和名字很简单，夏末秋初。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是哪一刻，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有一种啊，居然已经到了秋天了，这样的感觉。初秋，也是夏末，原本潮湿的热气因为接连几场雨慢慢地退了温。清晨睁开眼，窗外一片雾蒙蒙，玻璃窗上流动着的水珠，雨下着，很温柔，伴着从窗外吹进屋的细细微风，我躺在床上竟开始感到了一丝丝的凉意。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吧。不比盛夏暴雨来势汹汹，电闪雷鸣，狂风能吹起地上的细沙，扬至半空。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听马路上汽车飞过溅起水洼的声音，听雨滴落在窗户上滴滴答答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少了一种声音在耳边，而这种声音曾一度在身边萦绕不散，现在却始终想不起来是什么了。躺在床上早已醒来，却无意起来。前一晚眠寐中前游万里的梦明显已经停歇，然而身体还是想这么放着。让我们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感受一会儿，感受自己的身体所告诉你的情绪，不管刚才的思绪是什么，任它飘一会儿吧。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Oh, 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With you 哦、oh, 不，这是他的歌词，把 With you 去了就是这首歌的名字。来点音乐，这就对了。啊，品味孤独在回应我，一种习惯养成了是很难改掉的。啊，是，话是这么说，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想要取消一种习惯是很难的，但是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替代，也就是说不是把一个去掉，而是把本来的这个位置换一个把它替代掉。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就比如我的驼背现在要换成挺胸抬头来和大家共度一个小时，不然的话真的就会经常会有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是，如果是那种久坐的工作的话，会觉得浑身很紧，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能舒展一下，彻底的放松一下。如果现在你就感觉到腰背或者是胸口发闷发紧的话，不如就像我一样，跟着现在的音乐，跟着现在的声音一起来放松，深呼吸，体会到，感觉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操了，什么环肩运动，叫什么绕肩运动，对，然后还可以听故事，怎么样？十点答录机是不是很丰富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让你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彻彻底底的放松。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夏末秋初，来自杰克堂的故事盒。说是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故事性，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开端啊，高潮啊，结尾啊，没有那种跌宕起伏，而更多的有的时候哪怕只是内心独白，就好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 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戏就会丰富起来。如果如果你也是，不如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秋天夏末初秋的这个时节，是什么让你恍然大悟，哦，原来是秋天来了。对我来说，先回应一下曼先生啊，曼先生很适合十点答录机，就好像曼先生是一定要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一样。没有了，是因为那种慢慢的感觉很符合杰克唐的语速，也很符合十点答录机所要呈现给你的一种氛围，就是慢下来，不是读书，而是故事。我们讲一个关于夏末秋初的故事。刚才我说，是什么会让你觉得啊，好像秋天来了？嗯，不是有一个叫伤春悲秋的概念吗？所以如果，哎，嗯，来了。所以如果夏天的那种活力感慢慢的消退了一些，然后变得慢悠悠了，甚至于有一种伤春悲秋的感觉，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 不敢打扰哼我这整个过去的灵魂，未来少年的标准是不消失的吻，承载这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未真心的宇宙美丽过剩的爱城，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南写满谁的瑕疵，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散落时的优雅加倍讽刺，退休那点心事 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这是来自陈珊妮和林宥嘉的歌。回应一下彭掌柜，什么情况嘛，听完这首歌你就知道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标准是一眨眼的歌，正在这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未真心的宇宙 美丽不剩的哀愁，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整个时代显得毫无延续，整个云南写满谁的相思，于是可不可及的小日子为着孤单想你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散落时的优雅加倍讽刺，真是那点无知，下载了两次，眼泪渐渐泛滥，瞬间消失，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解释， 今天是讲故事的时间，我是杰克唐。谢谢武幽媚娘关注了主播， 刚才还有几个关注的朋友啊，已经被刷得太高了。还有彭掌柜，专业谈不上，但是我们的心是赤诚的。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和林宥嘉的歌，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讲故事的，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正在床上无聊赖的躺着，回忆起昨天晚上做过的梦。这个时候朋友发来信息，相约是否能一起吃个早午餐，而我却在这样带着一丝凉意的绵绵的雨中找不到起床的理由。也许是梦境后的思绪还飘着。赖床是梦的延续，是醒着做梦。在明意识里面半清半蒙的胡思乱想，有条不紊又天马行空，东跳西跳的将心思涓滴推展，时而昏昏默默，似又要返回梦境，时而刹那间灵光清楚所想，在心田中婉转悠然，聚而不散，凝成意念，构成情节。年已半，过春夏二季，却好像有所记，又好像有所遥想。总之是一番不舍，是对前一段状态游作流絮，无意让新起的任何意境阻断。因为是什么让你觉得秋天来了？ 吃个冰淇淋，你傻傻地问问我为何开心，有你在还有什么好担心？看着电影吃着巧克力，哭着问好伤心，那个故事不是我能够体会的遭遇。沙发也是天堂，有你在全都不一样。 知道冰室睡着的水是不是在夸我今天好美，为什么要加今天这个形容词？不过你说的对，今天的衣服穿得比较合身吧。谢谢江南雨的关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 FM98.2。 还有感谢果一9190的关注。在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哎呀，看到了品味孤独的好办法，下次直播可以在背上背个十字架，慢慢的就不驼背了。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曾经试过什么矫正带啊什么的，哎，说起来都是泪啊。一会儿见。 担心看着电影吃着巧克力，哭着问你 好伤心，那个故事不是我能够体会的遭遇。沙发也是天堂，有你在全都不一样。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期待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有心事吗？你有想和我们分享的心事吗？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和我分享心事。如果你想说给大家听，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如果你想找到和你一样未眠的小伙伴，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陆陆续续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收到了大家的表扬，不管是夸我帅的还是美的，照单全收。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夏末秋初，这是杰克堂的故事盒。刚才我跟大家说，其实说是故事，不如说更接近是一种心灵独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戏也是颇为丰富的，哪怕只是赖个床。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无所事事的躺着靠着，令心思自流，竟是最能够让人走入留恋过往的状态。有和朋友 TY 外出散步漫聊，有在半夜时分坐在小酒馆分享 Sam 笔记本里的故事，有坐在偶遇的书店里翻阅各类鸿文奇书。身边的几个小姐妹也陆陆续续在这些时日里面各自奔赴了婚姻，有幸参与回到故乡，甚至让我重回到了儿童时的做梦状态。甚至在快到夏末的时候结识了一只虎斑色的猫。除开快乐的，当然也有一些痛苦的。人如路如书，或遇或不遇，皆不可测。这一切亦可能作为日后的深情，哪怕这深情所托非人。 Lost Star。 谢谢冰室睡觉的水送的掌声，还有女神。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今天我们要讲故事，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啊，赖了一天的床，到中午，我起床站在床边，窗外是细雨中的城市，被灰蒙蒙的云层覆盖。九楼的高度，可以感受到秋风。可以看到花园中的芳草，郁郁葱葱的树木，随之绵延到邻居家中午做菜的油香，可以听到偶尔几声的犬吠，婴儿的啼哭声。啊，我突然想起来缺少的那个整个夏天萦绕在耳边的声音，是声声蝉叫蝉鸣，微弱以至于一场绵绵的小雨就可以覆盖住，不仔细听也就淡淡地随着夏末缓缓退去。这便像世上一切最美妙的事物，如云如烟，过去后再也不留痕迹。那令我快乐的，难过的，新朋友，旧相识。故事讲完了，你还满意吗？更多的是也许它算不得一个故事，更多的是一个分享。谢谢半日时光的喜欢你，还有大福袋，看到了很多现在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直播间的新朋友们，所以最后那句话应该是说给大家听的，那些令我快乐的，难过的，新朋友，旧相识。唯一的区别是，好像在十点答录机这样的平台很少会觉得难过，都是一种快乐的舒服的状态，希望你也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不会是你吧？不要揣测，因为我想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可能听到了和自己相关的那一个部分和片段。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赖床的时候，在赖床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哪怕是荒废了一天的时间，虚度了整个一天周末好时光，又有什么问题？没什么大不了。刚才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时刻或什么样的感觉让你知道啊，入秋了，还没有人回应我。大家回应的是什么？刚才我好像看到了品味孤独在猜测杰克糖是不是一定很喜欢吃糖，要不然就不会起这个名字了。其实杰克糖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糖的，杰克糖就是可能是物极必反吧，反而因为自己不太喜欢吃糖，所以要用甜蜜的部分来补一补。我比较就是喜欢吃辣，对，喜欢重口味，甜对我来说不能太甜，要刚刚好的甜，就像杰克糖一样。好，这么夸自己好吗？没关系，我们用一首歌来把我刚才的尴尬折过去。星星、月亮、太阳，你喜欢哪一个？ 当初只需要静候太阳，期望使肤色比素颜漂亮，然后那肌肤叫镜内人自信渐强，期望可得到拥抱的印象，想象才就那美丽眼珠一样，期待每一个晚上共赏月亮，要有智慧别求爱上。他知道别沉迷意世色上，期望中品得更深。 性情至上，然后却惊醒太爱别人难以自强，期望可饰演恋人的偶像，然后要爱杀得多 都喜欢，因为他们发出的光芒，虽然太阳是最耀眼的，星星是最微弱的，月亮是最静谧的，但是每一种都是他们独有的。哎呀，其实这都是很矫情的话。看看大家，你的航海，哎呀，好久不见 ，Hello。刚才看到了，我要回应一下，刚才是谁？谁说我胖？啊？关键是说了我胖还不许我笑，被你们发现了，对，被你们发现了，所谓的我的肉肉还被你们发现了，刚才有在因为这句话而笑，好吧，没关系，这是自嘲的精神，我接受。但问题是，调侃名字，调侃身材，就没有人说说是什么让你想到了秋天吗？或者说是什么让你意识到秋天真的不远了，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们明明是很文艺的话题，总是被你们带跑偏。开一开脑洞嘛，开动脑筋想一想，我刚才还在想呢，是什么让我会觉得秋天来了。刚才我说了几个大家不接茬，那我再说几个比较接地气的吧。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吃冰淇淋会觉得好爽，那在冬天啊，什么冬天，那在现在进入到秋季之后会觉得有点冷，好吧，这个笑话有点冷，但是歌曲不打折，继续来听歌。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们觉得是什么让你知道秋天来了呢？会是一场秋雨吗？会是一种伤春悲秋的情绪吗？ 会是突然想起了某首歌吗？或是突然想起了某个人？想起他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带着笑容的回忆吗？还是只能轻轻的叹息，只会可惜？来自梁小雪。 我们在那路口相遇，宁静的商店还会记起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思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 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我搜集了一些大家所说的关于秋天是什么让你感觉到秋天来了。品味孤独说，我觉得这两天下雨，这场雨让我觉得秋天要来了，秋天要来了就不能露着肉痛快地吹风了啊。不知道你在哪一座城市，北京这几天也在下雨，确切地说 今天在下雨，秋天来了就不能光着膀子和朋友一起吃烤串到深夜了啊，这好像也是个标志哈。或者你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穿起了长袖，或者至少有一个小外搭。我是一个不太看天气预报穿衣服的人，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穿错，比如今天就穿的有点少，出了门之后就感觉到了阵阵凉意，也用自己的体温，用自己的体感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秋天真的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觉得秋天的云特别好看，因为会觉得天空无比的高远了，秋高气爽嘛。尤其是在雨过天晴之后，你会觉得那些云就好像在和你做着游戏，跳着舞蹈。云的变换，诶，怎么回事？不对，错了。好，再来一次。对吗？不然我刚才前面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岂不是白铺垫了？就好像你可以看着云卷云舒，那些云在和你游戏，和你舞蹈。 我经过人民路和夜雨路的交叉口，有一个老板问我要不要买束花，而我只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固定的居所，而我只是一个旅客，我住在一个面海的房间。 这是来自曹芳的《云的舞蹈》，谢谢品味孤独的提醒。看来今天晚上你一直有在留意我没有驼背，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你们，所以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不要被让你们提醒，不要麻烦别人，所以就一直停着了吧。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22:55，我们的十点大陆机也快要结束了。不管是什么让你想到了，哇，秋天真的来了。我也要提醒你，十点大陆机也已经陪你走过了春夏，马上就要到了秋冬季节。说来也快，可能有人会说这才哪儿到哪儿吗，明明才到了8月中旬。但是时间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了，是想告诉你仔细的去感受，去聆听。下面一首歌，我觉得得用它来作为一个结尾会比较好，因为音乐就好像语言一样，可以去代替人说晚安，说再见。 Good night and goodbye， 我们下周见。 Oh how I love how the sun lays upon us staining the inches of skin. Oh, as the clouds as they whisper above us. Oh, what a life it's been. And all the lies we've lied, and all the time that's timed our lives. How do we know what's wrong or right this time? When all of the trees falling down to the ground and fall to your knees like a child that is crawling. All the while we never stop to smile. Oh, how she loves how the spring comes to greet her with land overflowing with green. All of the drops pulling down till they meet us, latching themselves onto me. We may not have missed this time, but then they all run dry, and that beautiful light